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由南朝鲜的青年联代等13个青年学生团体参加的2016青年总动员推进委员会20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投入旨在审判朴槿惠政府的斗争。记者会上宣读了会见书，青年学生要团结力量争取朴槿惠政府完蛋。另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由实践6.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大田本部等大田地区的74个市民社会、宗教团体以及政党支部组成的维护民主大田运动本部20号在大田举行实际集会，表示谴责县政府规避民心，连民生和国民的生命安全都不放在眼里，而力图维持权力和保护亲信。